哦，只有人步入什么老年啊，你可以享享清福了啊，有肉可以吃，叫吃香的，是吧？有酒可以喝，来补人的阳气，壮丽肝胆。所以酒和肉本身就有进补的作用。但是现今社会呢，人反过来了，是吧？年轻的时候猛劲儿吃肉，吃成脂肪肝、大胖子、糖尿病、动脉硬化，是吧？年轻的时候猛劲喝酒，喝的酒精肝、肝硬化，敢到老了呢，肉也不敢吃了，酒也不敢沾了。啊，恰恰相反。啊，恰恰相反。所以很多东西啊，你用之有度，变为宝；你用之无道，反伤人。啊，所以这酒和肉，大家一定要把它养生之功，把它用好，切不可偏听偏信，是吧？啊，你用错了，那反而就害了自己了。好了啊，这是总结复习啊，接着说气血。祖国中医认为啊，气血是人生命之根本，是吧？那有的年轻的朋友就说不对，我没看人冒气，也没看人流血啊。你看，哎，这就叫形而上学的毛病，是吧？老认为哦，看见的就是真的，是吧？眼见为实啊，耳听是虚，是吧？那都是愚昧无知的人啊，哦，你看不见的东西就不存在。那我问你，看着地球是圆的了吗？是吧？你除了看了照片之外，你在地球上，你能看着地球是圆的吗？你不还是听说吗？所以说，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啊，人不能做井底之蛙，一定要什么呢？哎，博学，是吧？兼听。博学，广泛的学习，学习完了之后，你再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。兼听，兼听则明，啊，你不要偏听偏信。兼听之后，你听的东西多了，你对比，你是成年人，你有思维能力，你就能辨别是非了。所以气血，气血不是文字的表面文章，气血是人生命之根本。那这个道理是什么呢？哎，首先我们先说这个血。中医说的血不是人的血液，说的是人的肉身啊，说的是人的肉身。人的身体一切的物质基础，你看啊，西医说血指的是血液啊，血液包括血浆和血细胞，血细胞里边有红细胞、白细胞，是吧？有吞噬细胞、血小板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是我们学那个组织胚胎学，学这个血液所了解的。但是中医的这个血，气血的血这个概念，远远的超越了血液，它指的是人的物质基础，身体的一切有形之物。你看这个概念大吧？那么还有一个狭义的概念，哎，就是人体内一切可以流动的物质，啊，这些呢皆称为血，是吧？你比如说，我们常说，啊，讲这个五液，你看汗为心之液，哎，那人呢出大汗就会伤人的心血，哎，这指的是汗，它是血，是吧？那还有呢，啊，唾为肾之液，你看有的人强迫症有毛病，老唾沫 后来吐的口干舌燥了，是吧？怎么着了？嘴干，嘴里面没有唾液，哎，伤了肾的津液，也就是伤了肾血啊。肾之血为唾，是吧？肝之血呢？肝之血为泪，是不是？你看人经常迎风流泪，你如果认为你流的只是泪水的话，你大错特错。你耗的是肝的津液，也叫肝血。所以看有的人呢，失去亲人呢，或者说情志忧虑啊，老哭啊，哭哭啼啼的老哭啊，结果把眼睛哭瞎了啊。眼睛真是哭瞎的吗？哎，不是，是肝血耗尽。目得血能视，得什么血？得肝血。你老流眼泪，你把肝血耗干净了，眼睛就瞎了。所以迎风流泪就是肝血在流失。五液当中还有什么呢？还有咸。我们见到好吃的，望梅止渴，嘴角流哈喇子啊，嘴里边有哈喇子了。哎呀，你看，用巴甫洛夫的话来讲，这叫条件反射，是吧？说狗见着好吃的都流哈喇子，没错啊。而这哈喇子是哪来的？它是脾之津液，脾的津液。所以小孩老流哈喇子，那脾就虚了，你就得喝开胃汤了。老爷子老流哈喇子，脾也虚了，除了喝开胃汤，得化验血糖血脂，看这人是不是得中风了，是不是血脂高糖尿病，痰湿厚重，是不是？这是五液啊，心肝肺啊，心肝脾肾之液我们都讲了，是吧？还有什么呢？还有我们这个肺，还有我们这肺，人的这个肺呀，它主皮毛，肺主皮毛，那人的汗液，人的汗液，它也和我们的什么呢？肺脏有关，是吧？你像不出汗的人，和老出汗的人，它都是肺脏对皮肤汗毛孔的开合，造成了影响。这是咱们给大家讲的五脏和人体五液的关系。那么说到了人体内一切可以流动的物质基础，它也称之为血，也称之为血。汗为心之液，是吧？那么涕为肺之液，涕为肺之液。肺除了管人皮肤汗毛孔出不出汗，还有一句话叫鼻涕一把泪一把，这流清鼻涕。你像那个鼻炎的人，他来找我，徐老师，我这鼻炎呢，为什么往鼻子里边点药不管呢？我说你吃冬虫夏草。结果呢，解决问题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肺开窍于鼻呀。你流清鼻子水，是肺的阳气不足，鼻炎吗？流黄鼻涕、血鼻涕、浓鼻涕，肺有毒热，肺有毒热，你就不能吃辛辣的东西了，你吃点百合粥润肺的东西。所以说，你像那个南方的朋友，重庆的，是不是？四川的，是吧？两广的，你看他到北方来，到河北，到东北，到内蒙，到陕西，他受不了，因为空气干燥，他肺子就不舒服，他呼吸道就不舒服。所以说，你看那个苏杭也好，四川也好，你看人那个皮肤特别好，为什么？就是空气环境养的肺好，肺好皮肤就好。回过头来呢，你看大西北那个，咱别说那个男同志，那个大闺女，是吧？红脸蛋儿。女同志也皮肤粗糙，什么原因？她那呼吸环境不好。你包括现在人为什么长斑的那么多？原来是七八十岁才长老年斑，你看现在人四十多岁、五十多岁 尤其在工业城市，是不是啊？工业城市污染重的地方提前长斑，什么原因？血液当中有多少垃圾，血管内膜上长了多少斑块，你皮肤上才能渗出来多少色素沉着，这个都是表里相依的。好了啊，广义的血我给大家讲了，狭义上的血我也给大家讲了啊。那么什么是气呀？是不是我们喘的气儿叫气儿啊？是吧？不是啊，或者叫不单单是。祖国中医上说的气，它不单指你呼吸之间的气息，它指的是人的生命功能之所在啊，人的一切生命功能活力皆称之为气。其实这个不是光中医这么认为啊，咱们传统的中国文化也这么认为的啊。经常问，哎，你看那人还有没有气儿了？什么意思啊？是活的还是死的？哎呦，没气儿了啊，轻则是休克了啊，重则就是死过去了啊。这里边说的都是气。气和血我们既然知道了，一个是物质基础，生命的存在形式谓之血，一个是什么呢？功能基础，是生命之活力之所在。那么二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呢？是吧？血为气之母，气为血之帅，所以气和血它是合二为一的，绝对不能说一个气一个血，不是，它俩不能分开了讲啊，它俩是相辅相成的，是吧？就像那个灯油和那个灯上燃着那个火苗一样，没有油了，那个灯的火苗就灭了，叫灯枯油竭。反过来，你光有一个油灯，满肚子都是油，你没点亮，它也不是一个完整的油灯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生命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阴阳和合之体，正所谓阴平阳秘，精气乃生啊，阴阳决离，精气乃绝。所以一个人的生命他的根本是气血啊，道理也就在这儿。那么气和血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啊，血为气之母啊，人想有生命功能，你必须有生命的物质的存在形式。反过来，你生命想制造物质，你活人他才能长个，活人他才能长肉，对不对？哎，为什么病人身体消瘦啊？是不是？因为你那个肉化成了气血，化成了救命的气，被消耗掉了。你像得恶性病的人，为什么最后人瘦的皮包骨头一把，小命玩完了？一样的道理，表面上是病在消耗人的功能，而实际上是消耗人的物质基础。所以气和血是相辅相成的啊，我们再第三遍强调这句话啊，血为气之母，气为血之帅。解释开来，血是产生气的物质基础，而气是保证生命活力之所在的功能基础。没有了气，即为死血；没有了血，那气就成了无根之水，它就断了源，也就断了气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们到底是要补气啊，还是补血呀？哎，一定要气血双补啊，气血双补。气血双补该如何的补啊？ 也就是阴和阳要共同的调和，啊，阴和阳要共同的调和，啊，不是我们吃多么名贵的药，补血你把饭吃好，是吧？补气呢，你把觉睡好，路走好。所以人生有三宝，啊，吃饭、睡觉、走路，有了这三样好，气血自来。是吧？哎，有的听众朋友说了，我就失眠呢。你看，你睡不好觉，你就容易贫血、神经衰弱，甚至高血压、甚至低血压。为啥？哎，因为气血调和、心肾相交，一定是在高质量的睡眠当中进行的。那有的朋友说，那简单了，我拿个棍子把我打晕了，我不就睡着了吗？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啊、哦！打昏了不叫睡着了，睡觉睡觉心肾相交，阴阳和合，人是睡着了，但是五脏在干活，五脏六腑在那运气呢，在运行呢，所以你能生化气血，补气养血。而拿棍子把人打晕了，你五脏六腑不干活了，或者你拿棍子把人打死了，阴阳决离了，是不是啊？你那可不是在心肾相交，那大家就可能在这儿叫发笑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说徐老师谁能把自己打晕了呀，是吧？其实好多人都在做，你是没用棍子把自己打晕，你却吃了蒙汗药，吃了让你舌头硬，嘴唇麻，是吧？麻醉你、麻痹你的药物和用棍子把你打晕有区别吗？所以治失眠不是把人用棍子打晕，也不是用药物把人弄得迷幻了，而是真正的自我的心肾相交的好睡眠。那这是给大家讲失眠的治疗的误区，自然睡眠最健康，那药物麻醉的睡眠它不是睡眠，它是被棍子打倒了，是晕倒了。那这个本质大家一定要知道啊，一定要知道。那么气和血的大的概念我们讲过了，那么小呢，是吧？既要统观全局，又要具体落实。哎，这是我们健康评说我们要说到的点子，是吧？那么气血之分论三个方面，气我要给大家说说元气、营气、胃气、宗气、五脏之气。那么血呢，我要给大家说说人的五脏之血啊，五脏之血，也就是五脏对五体的濡养，是不是？那小孩生下来多高个，骨头多长，长成成年了骨头多长，骨头是硬的，但是他骨头里边得有血的滋养，你才能长个儿，是吧？你拿斧子把大树砍断了，树没有流血，树也没有流水，但是树长高它有血脉供养，是吧？你把一个树的皮全给它剥了，这树就要死掉了，也就是说你把树的经络给切断了。人亦是道理，骨折手术，你没有骨膜，你那骨头就骨不连，死骨头长不上。反过来，你有骨膜，你把骨髓掏空了，那骨头也长不上，是不是？所以头骨病的人为什么要补肾？因为你肾精耗没了，你拿什么长骨头啊？所以脑萎缩的人为什么一定有骨质疏松？ 因为脑髓都空了，你骨髓也就剩了半罐子了。所以这就是科学辩证的，咱不叫人生观啊，叫健康价值观啊，大家科学学习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，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、银杏叶提取物、山楂提取物、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脂、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血脂偏高者、需要改善记忆者，不适用于儿童、孕妇、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我们常说呀，气血乃生命之根本，人得气血者生，失气血者死。那么气血作为人体生命之根本，它对待人之五脏六腑，它对待人之四肢百节，它对待人之筋骨皮肉，为何也有远近亲疏厚薄之分？我给大家讲啊，说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你像这个珍贵的木材当中，听新闻是吧，有人那个盗伐了那个海南的黄花梨树。这个黄花梨啊，哎，收藏界的都知道是吧，黄花梨是珍贵树种，其价格堪比黄金。那么新闻当中被盗伐的这个黄花梨啊，树的直径在24厘米，这树龄多少年呢？哎，70年啊，70年，可谓国家之珍宝啊，堪称百年树人了啊。所以这个小偷啊，盗贼啊，说你嘎块木头干什么呢？在俗人的眼里，他是偷了块木头，那么在内行人的眼里，他却是偷了一块金砖。当然了，这东西再宝贵你也不该偷，何况这珍惜的树种你破坏了它就没有了，它是国家的宝藏。哎，所以我们通过我们的健康节目，我们也对这种无耻之徒、偷盗之徒啊，我们通过言语上我们谴责他。说这干什么呢？哎，这是海南黄花梨木啊，价值堪比黄金。这就不是木成不成材的问题，那简直成真成宝。那下来呢，我还要说一种木头啊，就是咱们现在啊，你这个城市路边啊，啊，包括这个黄河边上呢都有的啊，小白杨啊，小白杨十年啊，长个十几二十米高，十年八年就成材了，那快杨啊，快杨树。说这木材能干什么呢？就是现在咱们通过电视公益广告都抵制那个啊，一个是赵子，哎，更多的就是做咱们那一次性的筷子。现在国家呀，食品安全法要求啊，说那饭店餐桌上的筷子都要消毒，是吧，都要消毒，所以是很干净很卫生的。但是偏偏有那么一伙人啊，假干净。什么叫假干净啊？啊，别人用过了我不用，是吧，给我来个一次性筷子， 哎，就是那小白杨树做成的一次性筷子。哎，就是因为这个啊，咱还别说一年啊，说全国人民就这方便筷子一年就一天，别说一年啊，一天就吃掉了一片森林。哎，这是快杨，好在你吃掉一片森林啊，因为杨树长得快，那边又长出一片森林来。当然我们还建议大家少用这样的一次性筷子啊，让绿树成荫，虽然这树没成栋梁之材，但是防风固沙，绿化地球，净化环境，哎，它还是功不可没的。说了这个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，对比了做一次性筷子的快杨树和这个什么呢，哎，这个百年的黄花梨木，价值千金。说这个对比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哎，就是告诉大家，我们人的身体的筋骨皮肉，它就和那个树木对比是一样的。啊，你说我不小心把手划破了，是吧？哎呦，马上用嘴嘬一嘬，啊，口腔当中的唾液。唾液淀粉酶，你看，说到这儿，我们要说说这家长啊，小孩啊，能玩能跳的，啊，生活当中出点小伤不可避免，啊，有的家长，哎呀，那多脏啊，是吧？啊，赶紧清水洗净了，用个创可贴吧。啊，这都是假文明，是吧？你创可贴里边有止血成分吗？啊，你顶多就是个简单的。啊，清洗包扎罢了。那反而呢，往往被认为一些没文化的家长，哎，也是手划破了，快快快，赶紧自己搁嘴嘬一嘬。他说那多脏啊，你怎么搁嘴嘬呀，你看没文化。黄帝内经当中还有一句话叫恬淡虚无。啊，恬淡虚无，它都是一个意思。叫自我修复。啊，后来科学家写了文章，大家明白了，哦，为什么伤口舔一舔好得快啊？啊，因为唾液当中有溶菌酶，唾液淀粉酶不但杀菌又能止血消炎。你说我们身体自身就带着抗生素，你不用啊，你不用，你偏得用那些外源性的抗生素，乱打针乱吃药，最后菌群失调。所以有文化没文化，生活细节见分晓。哎，这是皮肤的愈合速度多快啊。啊，你说我这个不光皮弄破了，里边肉都坏了，把肉都割了啊，你看这长得就慢了，怎么也得长个半个月一个月的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说呀，这孩子啊太淘气，骨头弄伤了，哎呦，那你可得小心。伤筋动骨一百天啊，伤筋动骨一百天。所以啊，就这么个简单的对比啊，就这么个简单的对比，皮肤受损，肌肉划伤和骨头受到伤害，它的愈合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，有长有短。那么同样的道理，它也标志着区别了人体筋骨皮肉血脉它的生长周期是不一样的，它的密固程度是不一样的啊，这个大家注意啊，生长周期约长，换而言之来讲，你这东西长得越慢，它就越为密固啊，越为密固，致密坚固啊，致密坚固，是吧？就像现在啊，年轻的姑娘们啊，包括好多现在时髦的大妈们，是吧，都很喜欢那手指头上那亮晶晶的东西 啊，名曰钻石，哈哈，名曰钻石。而它的理化成分啊，就和咱们孩子练字写字那个铅笔铅都是一个成分，叫石墨。从原子来讲叫碳原子。但是你铅笔铅那个碳原子它怎么排列的？你一写字它能划到纸上留下痕迹。你拿你手上那个砖石你划玻璃，坚硬的玻璃可以被它划开。是吧？说钻石其实并不远离我们生活。咱们家家都有玻璃，割玻璃那个玻璃刀子上面用的都是钻石。现在这人工钻石的硬度，人工钻石的光泽度都已经达到了近乎于天然的水平。你说科技是不是生产力？是不是啊？原来呢天然的钻石好家伙一颗几万块，是吧？你搁上高科技这么一造啊，几十块啊，几百块，同样的品质，是吧？这就叫科学技术。那么给大家举这个例子，就是来说明人体越密固的组织它的含金量越足，它的气血的浓缩度越高。但是不是就一直高到头没法说呢？哎，别忘了中医呀，中医养生原来可以这么有趣儿。我们研究了这么多年的中医，难道中国的大夫都叫中医吗？非也。懂得中庸之道的医学文化，它才是真正的中医。所以中者中庸也。何为中庸啊？阴阳平衡，再往深了点说，五行平衡。哎，五行平衡。那么中庸的阴阳平衡当中就有一个阳极则阴生，阴极则阳生。哎，就是那个阴阳鱼啊，八卦里边的阴阳鱼，一个道理，是吧？天黑到半夜子时了，一阳生，午时晌午太阳正中了，一阴生，这就是阴极则阳生，阳极则阴生的道理。所以大家我们都知道皮肤很薄很嫩，里面包着比它相对厚成结实的肉，肉里面穿行着血脉，它们裹着筋，筋呢，紧紧地附着在坚强的骨架上面，骨头上面。而最为密固、最为坚硬的骨头里面，藏着跟豆腐脑一样的东西，我们把这个东西叫做髓。啊，髓，老百姓知道的髓，脑袋里边有髓，叫脑为髓海。到老了牙掉了，脚后跟长骨刺了，你那脑子里边那脑髓它也空了，叫脑萎缩老年痴呆症。记住了，什么东西多了都是害处。所以啊，骨头最坚固最密固，但是呢有比骨头还坚固还密固的东西很软，那就是我们的脑髓，我们脊椎里面的脊髓，包括我们骨头的骨腔当中藏着的骨髓，这是人体的三髓。那有人说得了，吃髓补髓呀、我们这个吃大骨头，敲碎了骨头，拿吸管吸里面的髓，以髓补髓有其功， 有没有道理？有。但切记美味不可多用，吃多了吃的是胆固醇，增高的是血脂血粘度，长的是脑梗和血栓。所以吃啥补啥，我只能告诉你有道理，但是你别忘了人它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，叫话的作用，是不是啊？老百姓最多的俗话叫贪多嚼不烂，人这一辈子别贪，你一定要有自知之明，知道自己个几斤几两。所以人呐，正所谓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人别贪，一天少吃一口活到99，一天多吃两口吃出个糖尿病少活20年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人之老年戒之在贪啊，收音机前的老年听众朋友，戒就是不要贪，什么东西别贪多啊。人之壮年戒之在斗啊，收音机前的中年朋友，别跟人比这比那，别斗气斗狠斗财，别斗，是吧？他比我有钱，我争取挣得比他多，那你提前比他累死了，你那钱别人花了啊。人之少年戒之在色，是吧？所以青壮年的时候啊，什么国家征兵你去当个兵啊，是吧？平时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啊，别沉迷于游戏啊，别把家里边的男孩都养得跟大闺女似的啊。所以少年要有理想壮志啊。所以我们那年代，是吧，七八十年代，我们那年代年轻人都有想当兵的那个理想和志向啊。所以那一代人的意志都是比较坚强啊，所以男孩就得像个男孩一样，别把男孩养的都女了女去的跟闺女似的，那祖国的未来就堪忧了啊。这是我多说的废话哈哈啊。好了啊，今天给大家说的筋骨皮肉血脉脑髓，人最密固的身体的组织结构就是这骨头，比骨头还要密固的不是它的形态，而是它的物质浓缩，就是里边的骨髓。所以人之老年补骨养髓啊，我一说补骨吃钙片吧啊，这和刚才那个补髓喝骨髓油一个道理啊。哎，不要被表面现象迷惑，那有什么奥妙吗？哎，黄帝内经告诉大家，肾主骨生髓啊，肾主骨生髓，骨和髓是人体最密固的最最精华的物质。但是你不要认为你吃了火锅里边烫熟的猪脑，你大把大把的把钙片吃到肚子里，它就长了你的骨头，它就长了你的脑髓，不对。打铁还需自身硬，是不是啊？打铁还需自身硬，天下只有名徒没有名师，是不是啊？啥意思？再好再好的那个老师也有教出来啥也不是的学生，回过头来成了才的学生有可能也没遇着什么好老师，但是你是那块料，是金子它就发光，是个砖头你磨它100年你也磨不成锃亮散光的铜镜。所以西方哲学把这个叫什么，叫物质是第一性的。那我们把它运用到中医的养生当中，告诉大家元气是你自己个儿的，五脏六腑的本能才是你生命的本能。所以吃什么重不重要？很重要 人不吃得饿死。但是你过分的强调吃什么，而不去强调你的脏腑本来的固有的天然的功能，那个就叫舍本逐末。就像有人问我啊，骨折了，粉碎性骨折啊，都做了骨的移植了，骨头也长不上，是不是啊？我们说不是说你缺骨头给你吃钙片吃骨髓油了，把骨头都给你钉上了，你那骨头都长不上。你为什么长不上？因为你的肾精没造出来新的骨头来。所以人呐，人的天然创造能力是了不得的，也就是我们说脏腑之本能不要埋没。所以这也是我在养生知识当中给大家讲过几句名言啊，人生百病根在五脏啊，根在五脏，人的脏腑功能很了不得。回过头来呢，元气十足，五脏六腑全自动。所以老年骨病是吧，外伤骨头愈合，你不要老在骨头上做文章，一定要注重肾精和元气。肾精它的足不足要看你的尿频不频，你有没有虚汗，你的牙齿是否密固。所以补肾的方法很多，补到晚上不起夜不尿床，补到牙齿坚固耳朵不聋，补肾精补到一张嘴唾液满口津液自来，这就说明你肾精密固了。而至于元气呢，啊，吃饭睡觉走路愉快的心情，让元气如泉水般泉涌。反过来遍访天下名医，吃了各种丹药，回过头来觉不能睡，饭不能吃，路走不了，天天忧心忡忡，元气必然干涸。哎，这是养生的方向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，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、西洋参提取物、红景天提取物、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增强免疫力、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、孕妇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人有五脏六腑，掌管着人体的筋骨皮肉血脉，有经络内外连通，上下交流，四肢百节融会贯通。那么气血作为人生命的基础，血它是生命的物质的存在形式，而气呢，气它是生命的功能之所在。换而言之来讲，血就是我们这个能看得见能摸得着的人，我们也把它叫肉身。而气儿呢，有气儿的人叫活人，那没了气儿的人，没了功能的人呢，哎，他就是往生的人。所以活人呢必须气血充足，哎，必须是 阴平阳秘，阴阳和合的。那么气血啊，作为人体生命的根本和基础，它对五脏六腑的灌注，它对四肢百节筋骨皮肉的濡养，也是有着贵贱之分、厚薄之别的。我常给大家讲，我们的脾胃，脾胃是人的后天之本，是吧？五谷之海，气血生化的源泉。那么五谷杂粮啊，食物在我们的胃肠当中腐熟啊，清气上升，浊气下降，是吧？那好的那细粮啊，都紧着五脏六腑，紧着我们这脑袋瓜儿，紧着它吃了。而那浊的啊，比较浑浊的厚重的呢啊，都去长我们的肌肉，长我们的胳膊腿儿，给我们生命以力量啊，他去干体力活，去干粗活了。哎，这是升清降浊的简单的概念。另外，人体还有一个大的循环啊，我们中医把它叫做左肝右肺。左青龙，肝血生；右白虎，肺气降。这是左升右降的一个循环的概念。那么还有一个气血运行的大的概念，人的后背为阳，人的肚腹为阴，阳气主升，我们的督脉贯穿后背直至颠顶，是吧？任脉呢，任脉主收敛啊，主降的功能啊，主降的功能。另外在任脉和督脉这一升一降的气血循环的周围，还有一条约束着的腰带，我们把它称之为带脉。你看那个小姑娘啊，她能杨柳细腰，是吧？您再看那个跳广场舞的老大妈，那腰都赛水缸，他拦不住，他为什么呢？啊，那小伙子他吃了多胖，他运动运动腰就细了，25、24的腰。那老爷子天天打太极拳，天天跑步，那腰也28、29了。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带脉的约束啊，带脉的约束。所以呀，元气十足，五脏六腑全自动，各司其职，高下不相慕，是吧？哎，在头顶上的脑袋瓜，你也别瞧不起在底下的脚不压，天天走路这脚不压，你也不用羡慕高高在上的脑袋瓜，哎，各干各的活，和谐社会啊，和谐社会，健康身体啊，一副什么呢，哎，非常和谐完美的景象。那么如此和谐完美，我们为什么还要讲气血对五脏对五体的啊厚薄之分呢？哎，这就是让大家知道生命结构不同。 进而功能不同，进而它调养的养护的时节原则方向方法也都是不一样的。祖国中医把这个不一样叫辨证施治，我们这个健康栏目把这个调养保健的不一样，我把它叫做辨证施养。今天呢，我就说说这个人体最密固的组织，我们的骨头啊，我们的骨头，骨头的坚固的养生之法，养固肾精，肾主骨生髓，主髓纳气，主人一身之阴，又主人一身之阳。所以今天呢，说骨的养生，我们就要把这骨头的爹娘，把这骨头的七大姑八大姨和骨头有关联的东西，我们就都给大家说的说的，是吧？我们先说说这个骨头的形态啊，骨头的形态。解剖学上说人有206块骨头啊，我们没有必要去一块一块的查，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骨头的结构啊，最最简单的结构，是吧？外边有骨膜，里边有骨髓。西方医学解剖学告诉你，是吧？骨膜滋养着骨，是吧？所以手术啊，一定不要伤了骨膜，不然骨膜伤了，即使手术成功了，这骨头也长不上，还是坏死的。那么祖国中医告诉你，骨头的生长靠的是骨头里面那个软软的骨髓，骨头是由骨髓来滋养的，是吧？说他俩谁说的对呀？哎，告诉大家都有道理啊，都有道理，而且是相辅相成，一加一等于一个完美的骨生长啊，骨生长。这是骨头的结构，我们大家明白了啊，外有骨膜啊，内有骨髓啊，骨膜就相当于树皮，而这骨髓呢就相当于树根啊，树根。树没皮活不了，断了根也活不了，是不是？哎，那这说完了骨头的结构，我们再说说骨头的树叶啊。祖国中医说齿为骨之余，啥意思啊？一说到这个余，我们就想起那句话啊，地主家才有余粮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没错，余就是余付出来的，